为量控股。五大跌幅股份：全通控股、宏伟亚洲、陆庆娱乐、恒伟集团控股和中国通商集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94， 日元 113.25，瑞士法郎0.92，加元1.285，人民币6.372，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31，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678。港金报16,430蚊，比上日收市跌40蚊。伦敦金本安市买入1,772.56美元，卖出1,773.21美元。港汇指数是101.3，无起跌。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交通意外啦。喺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近北打街嘅行车隧道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另外喺九龙启福道去观塘方向，近油站都系有意外噶，龙尾排到东九龙走廊近浙江街。咁至于较早时啦，全锦交汇处去城门隧道方向，近象鼻山路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车龙有待消散。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隔田村快线较早时系曾经有意外噶，清咗场一阵，咁车龙有待消散啦。龙尾就排到去狮隧嘅沙田出口，同埋美田路近大围港铁站。而家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啦，排到去近窝打老道，窝打老道近太子道西。另外，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就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是排到黄竹坑道近香港仔消防局。香港仔隧道北行还是车多，需要间封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就一路排到去启隧的管道之内。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碧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政府合署，九龙入口这边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是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港岛方面马基仙峡道上行近梅道车多缓慢，车龙沿住红棉路下角道一路排到告士打道近湾仔交汇处，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那段挤塞，龙尾在海丰园。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纪元。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的桥面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另外，柯士甸道近广东道来回方向挤塞，龙尾分别在七咸道南和西九龙公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奥运站挤塞，龙尾去到东京街西。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沥源村那段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车多繁忙，龙尾去到三圣。黄珠路去屯门公路车龙排到龙富路近骑术学校。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宪法全万家，主持李灿荣。 由先秦时期开始咧，已经有一个叫九州嘅概念，系讲国体嘅。呢、這个概念去到明清一直沿用。咁虽然每个朝代讲嘅地方系唔同，但系概念都系讲紧天下。咁发展到现代嘅宪法啦，究竟乜嘢系国体呢？ 国体亦即系国家嘅性质。在我们国家实行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亦即是强调确立人民在国家当中的主体地位。 宪法的第一条就开宗明义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民联盟为基础，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强调人民在国家主体地位的理论，亦都直接影响着日常执政和行政的各个方面。

可以好接近。過度嘅強調自由咧，就係一個自私嘅表現。 我哋都要係開始咧，係去適應一個新嘅常態。 我哋每一個人做好我哋應該做嘅嘢，啊，呢個係我哋香港人嘅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陳燕平、李立峰。 时间嚟到晚上嘅6:45，有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李立峰你好啊， 你好啊， 嗱，李立峰啊，寻日咧，如果系要乘搭港铁嘅市民咧，喺呢段时间啊，就可能都有点而叫苦连天啦。咁事源咧就系因为港铁啦，寻晚大概系6左右啦，就喺港岛线咧一列往坚尼地城方向嘅列车咧，都系驶到去铜锣湾站嘅时候咧，第一卡嘅一对车门咧就突然之间咧脱落咗，又跌咗落去个路轨，咁连嗰个门顶嘅路线图咧都松脱埋，咁啊跟住咧系即系港铁嘅工程人员啦，就到场啦，咁啊喺第二卡嘅车厢嘅路轨旁边咧就揾到咧其中一线啊，即、就、系、是、一块咧脱落咗嘅车门，咁搬翻入去车厢之后咧都见到咧个车门嘅玻璃咧系裂咗啦，穿咗个大窿，而路轨旁边亦都有好多嘅即系玻璃嘅碎片啦，咁跟住咧路轨旁边嘅一个广告牌之下嘅金属板咧，亦都系损毁咗嘅。嗱，事件咧就导致到咧湾仔站到鲗鱼涌站嘅列车服务咧一度暂停，去到夜晚咧大概系8:46左右啦，先至咧可以恢复正常嘅。咁当然受影响嘅乘客就相当之多啦。琴日我哋见到电视嘅画面咧，喺铜锣湾站啦，又或者湾仔站出边咧嗰啲嘅譬如电车站啊、巴士站啊，都大排长龙，亦都有啲人咧因此而行程受阻，想过海咧去约咗朋友食饭咧，都只能够打道回府。但系咧等车等咗好耐时间，系啦。咁啊，嗱，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如果你系受到寻日嘅事故影响啊，即系你自己个感受又系点样咧，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咧，同我哋倾倾。啊，不过啊，李立峰啊，其实港铁都好快，佢就话揾到嗰个嘅事故嘅原因，就系咧系路轨旁边嘅一个广告灯箱咧有个部件移位。咁所以个列车经过嘅时候咧，个车门咧就触碰到个部件就脱落咗。 系啊，咁就其实成件事情咧，即系都好幸运地就冇话咩严重嘅，即系譬如人命啊或者受伤嘅情况啦。咁但系亦都即系我自己就都有唔少朋友啦，即系即喺网络上边都分享嘅，即系话平时都习惯挨住个车门， 系、啊、 即系咁变咗， 唔、啊、少人都会 系啊，咁变咗啊，即系都会唔会为嘅其实个安全点噶咁样样，咁同埋就。港鐵就話，即係係個燈箱嘅一個，嗰個廣告箱嘅一個部件，就係即係移咗位，咁就即係可能同個即係車門有個碰撞，咁就即係出現咗呢個情況。咁嗱，我就唔係工程師，不過我就即係聽到呢個講法，我都幾好奇嘅，即係點解一個部位？移咗，即係俾個部件移咗位就足夠可以撞得甩道門咧。咁即係呢個我都即係係啦，即係因為即係唔係我唔係工程嘅人啦，咁所以但係都會幾好奇咯。即係想嚇，即係如果能夠有人可以解釋多啲又好 啊。其實咧港鐵都話啦，即係呢個嘅廣告嘅燈箱咧，呢一類個廣告嘅牌啊，就港鐵咧總共有8，因為佢係屬於即係一個比較另外一種嘅設計啦，可以比較方便。换画嘅咁样，咁呢8嘅同类嘅广告牌咧就分布喺4嘅港铁站，而广告更换同埋检查咧就系由外判嘅承办商负责，咁所以咧港铁就话为咗审慎起见啦，会尽快检查咧其他类型嘅广告灯箱，但亦都正如阿李立峰头先咁讲啦，即系大家就会问啦，点解会系因为一个广告灯箱嘅部件系移咗位，而导致到一个成个车门啊系勾甩咗落去咧吓？究竟應該點樣理解咧？ 同埋另外啱啱啊，陳燕平你講，即係另外一個我幾又係令我好好奇嘅數字，就話即係港鐵話，嗰一種燈箱得8啫，其實咁其實都幾得意嘅喎，即係你咁多，即係我諗你其他即係香港成幾十個地鐵站咁多燈箱，即係可能講緊幾百個上千個咁，咁多年都冇事。呢種燈箱得8啫喎，咁點解就會有一個有事？係咪個燈箱本身個設計本身好有問題咧？咁呢啲又係即係比較好奇嘅地方。 嚇，定係因為個檢查有問題咧？嗱，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對於尋日嘅事故啊，港鐵嘅處理咧，你都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啦，同我哋傾傾嘅，因為 港鐵咧，佢就話喺事故發生咗之後啦，其實都動用咗即係唔少嘅接駁車輛啦，去疏散乘客嘅。咁你對於港鐵嘅處理方法又滿唔滿意咧？咁另外佢哋今日亦都係宣布啦，就係所有咧 MTR Mobile App 嘅用户啦，就住昨日啊港島線嘅列車事故嘅影響咗市民出行咧，因而咧港鐵咧就深表歉意，咁所以就會向昨日或者係之前登記嘅用户咧，存入咧1000积分嘅，係啦，嗱咁，但係大家對於呢個補償啊，又滿唔滿意咧，都係打嚟18721同我哋傾傾嘅。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一位工程界嘅專業人士，就係香港工程師學會嘅前理事，亦都係咧鐵路運輸專業人員協會嘅主席張連生嘅。張連生你好， 你好。 兩位主持人你好， 你好。首先想請教一個問題啦，就係頭先都同阿李立峰嘅傾嘅時候咧，都會問嘅，點解一個嘅廣告燈箱嘅部件脫落，碰觸到個車門，就會導致到成個嘅車門係飛脫咗咧？咁因為咧，據即係一般嘅了解啦，就係、是、廣告嘅燈箱同埋個列車咧，應該係中間有幾成即係十松米嘅距離噶嘛，十松釐米啊，唔好意思，係十幾釐米嘅距離噶嘛。咁點解會導致到佢突咗出嚟就會碰跌咗咧？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咧？ 其實你講啱啊，應該係大概有10到15厘米嘅距離嘅車廂、車身同埋個所有軌道旁嘅設備啊。咁尤其是喺車站裏面，因為都要就住我哋車站裏面咧，要你時間上落車都要個所謂嗰個 gap 啊，喺個車同車身同埋個月台中間個距離要好窄嘅，如果唔係又會涉腳咁啊。咁所以係會有比較少一啲。咁點會跌落嚟咧？呢、這個就我諗港鐵要即係講講啦。因為我都睇落去咧，就好似成件嘢係唔應該跌落嚟嘅。會唔會係有啲部件鬆脱或者上得唔實咧？咁呢個都有待查證。而車門嘅設計咧，其實咧就係、是、一個掛鈎形式嘅，因為所有全世界嘅車門都係包括三種設計嘅啫。咁香港有兩種嘅，喺機場線同埋東涌線嗰啲咧就係、是、密封式，嗰只咧就係、是、其他喺市區線嘅都冇用到嘅。市區線嗰啲就外掛式，喺出面掛上去，好似一個浴簾啦，你可以咁講啦嚇，沖涼缸浴簾咁樣掛上去嘅。咁係呢個設計都沿用咗全世界鐵路都用好多噶啦。咁呢個設計咧就有個問題咧，就係、是、一個道門咧喺出面你會見到道門嘅，係外露嘅。咁當有外物敲或者掂到道門咧，嗰道門會喐嘅。會推到移位，咁我估計咧都係外物推到佢，即係覺得廣告燈箱咧推到佢移位之後咧就撞甩咗佢咁咯。 有冇乜嘢理由點解即係譬如頭先講話有唔同嘅類型啦，咪風式外掛式啦，咁當然可能世界都即係幾種都幾通用，但有冇咩理由係點解邊啲鐵路譬如香港咁點解一般港鐵會用外掛式啊？即係點解即係譬如機場鐵路用密封式，有冇啲咩考慮㗎喺選擇用呢啲即係唔同嘅類型嘅門嘅時候？ 都有嘅，一般嚟講咧就大部分都用外掛式，因為呢個係開關門係比較容易啲，好快開快捷開門。咁另外一隻咧，機場線嗰隻咧，就係、是、因為我想係靜啲嘅車廂裏邊，咁啊唔會有外邊嘅噪音入到車廂裏邊，咁又用密封式。但係嗰個有一個問題咧，就係、是、或者可能大家都感受得到喺機場線裏邊咧，你行得高速嗰時咧，尤其是入隧道嗰下咧，你耳仔會痛嘅。嗰個因為個氣壓嘅轉變嘅問題，咁呢個喺市區線咧，因為太多人用啦，就唔係好適合嘅。咁第三種咧就係、是，譬如日本、韓國嘅鐵路都用得多啲嘅咧，就係、是、嗰個門咧就夾住咗喺個車身中間。咁呢只咧有個唔好處咧，就個車身咧就要厚啲，因為個門夾咗中間。咁變咗可以用嘅乘客可以用嘅空間就比較少。咁所以呢只外掛式都是最合适香港这个环境的了。 但是呢我亦都见到有啲工程界嘅人士呢去提出一个嘅质疑。即係理论上呢你如果要 撞甩到，即係碰觸啦，而令到個門咧係甩咗咧，其實你都應該要幾大力咧，有個重量先至可以令到佢撞甩嘅喎。即係如果唔係嘅話，其實都似乎即係唔係太大嘅理由可以令到佢撞甩。咁我哋應該點樣理解咧？係因為列車其實駛入去站嘅時候咧，佢就應該減速緊嘅。咁呢個第一啦。咁但係另外依、這個亦都會唔會同管道入邊嘅氣流有所相關，而令到嗰個衝撞力係加大咗，所以導致到佢鬆脱咧？你嘅即係理解會係點樣咧？ 第一樣我覺得咧，因為個車其實我睇到啲相啊，現場嘅相咧，佢已經差唔多停正位噶啦，應該到最後，應該係最後嗰個燈箱嚟嘅。咁其實個車速咧，我約略計一計啦，應該喺15公里以下嘅時速，即係都比較即係就嚟停噶啦，爭少少嘅啫咁啊。咁所以應該車速唔係太高，但係你提咗個好嘅問題，點解會撞到甩咧？咁嗰件嘢相對我覺得嘅個重量都可能會係相對會重一啲嘅，先可以撞得甩佢嘅。一般嚟講，平常好多乘客都挨住道門啦，所以我唔建議啊。其實都即係呼籲各位唔好挨住道門啦，都有危險嘅。挨住道門或者就算大力撞到門咧，都唔會道門飛出嚟嘅。咁因為佢喺外邊咧就係、是、打橫掃道門啦，打橫掃道門咧，其實個門咧就係、是、一個掛鈎咧，佢係打橫掃個掛鈎嘅受力點咧，就係、是正面受力，打橫係唔受力嘅。 嗯， 因為這個設計啊，咁變咗咧佢唔受力嗰、那個你撞唔受力嗰一點咧，就比較容易啲飛脱啦。咁呢個亦都可即係解釋得到點解。在外面嗨嗨佢，理論上啊，就唔係嗨嗨之後都幾大嘅力，咁就會撞甩咗佢咯。咁港鐵要解釋或者要去查找一下點解嗰件嘢相對應該重嘅，點解會跌落嚟啦？ 嗯，即係可能同個角度有關係咪啊？ 係啦係啦，因為佢係受力嗰點咧、就是，就係門，即係你係譬如你乘客企嗰邊啦，或者月台嗰邊啦。受力是那两边的，而家撞佢嗰个咧就应该是横扫，咁即系到门边扫到嗰度系应该唔受力噶。 嗯 嗯 嗯，亦都设计上咧系嗰度唔会有嘢喺嗰度压落去噶嘛。咁点解就今次就啱啱好，刚刚碰着刚刚真系，咁就喺嗰度受有力推咗佢，推开佢咁。 系，吓头先提到，即系我想补充翻一点咧，即系我唔知道我冇听错。头先提到，即系一开始阿陈燕平提到就话，个车身同埋一啲即系嗰个管道旁边咁，可能有十几厘米啦。呢一个系即系系咪都系好标准噶？呢一个即系如果你以世界嘅各种嘅铁路或即系地下铁路嚟讲，即系嗰、那个。距離啊，即係唔係講緊落車嗰邊喎，因為你落車嗰邊當然你同個月台個 gap 唔可以太大啦，即係或者大家跌落去啦。但如果係同即係純粹同管道嗰邊，咁因為其實即係我唔知啦，即係我好普通人嘅諗法就係、是，你遠啲咪安全啲咯。即係如果個 gap 再大啲嘅話，就安全啲咯咁樣。 係，其實因為車站本身咧係我哋設計上面咧係可以接受一啲比較細啲嘅框框啦。那個叫做結構標準啊，其實係即係個標準以外係同個車身最差嘅距離，即、就、係、是、最斜的距離咧，應該係10至15厘米嘅。咁呢個都係世界標準嚟嘅，喺車站裏面、當然喺隧道裏面咧就闊好多噶啦。隧道裏面闊好多嘅。 同埋咧，即係又係即係一個普通人嘅好奇就係、是、其實你港鐵2分鐘一班嘅，你港島線。即其實是真係咁啱嗰班駛到入去嗰兩分鐘，或者即同前一班即之間嗰兩分鐘嗰嚿嘢跌落嚟，因為其實有時每一架車駛入去會唔會有少少唔同嘅咧？即無論講緊角度啊，那個速度啊，會唔會有影響？ 其實大致上都差唔多嘅、其實如果你計咧，因為佢話廣告牌安裝上次即碰觸個廣告牌咧。是上個星期四晚啊嘛， 咁上次檢查更換， 係啦，上次檢更換嗰時啦，咁其實同事故發生係相差咗六日嘅，咁如果你計咧，就應該係六日都冇事發生，係第六日嘅下晝出現問題，咁兩分鐘一班，你計算一下都好多千班車喺中間出現咗，咁所以呢個亦都係 好多个巧合引致呢个事故啦，我觉得。 嗯，好啊，唔该晒你张连生，暂时同你倾到呢度啊吓。张连生咧系铁路运输专业人员协会嘅主席，我哋都曾经联络过港铁啦。咁不过咧，港铁咧就话未能够安排到访问嘅。嗱，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对于港铁咧有一致歉啊，就系、是、向即系 MTR Mobile 应用程式嘅用户输入1000分，你点睇咧？ 事实一再证明。美国是地区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美方应该立即停止这一类抵近侦察和挑衅行径，中方将会继续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利益，维护地区和平和稳定。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持续为华南带来晴朗和非常干燥的天气，下午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 30% 或者以下，预测天晴和非常干燥，听朝早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的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早上仍然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3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咁喺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较早前近北打街行车隧道嘅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一带嘅交通繁忙，龙尾去到金融街近国际金融中心。咁就喺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北打街行车隧道有意外，龙尾近国际金融中心。咁另外喺九龙区咧，启福道去观塘方向近油站嘅意外咧，都系未清理噶。而家车龙沿住东九龙走廊一路排到去七咸道北近何文田港铁站。咁就喺启福道去观塘方向近油站。对开有意外，龙尾去到七咸道北近何文田港铁站。而在青山道去长沙湾方向，近住钦州街有交通意外，而家大埔道的来回方向近住钦州街的交通都是非常繁忙，龙尾就分别去到长沙湾道和接近呈祥道的支路。在青山道去长沙湾方向近住钦州街因为有意外，而家大埔道近住钦州街的来回方向交通都是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长沙湾道和近呈祥道的支路。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到湾仔，龙尾都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受到车的影响，香港仔隧道北行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落山道。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东隧九龙入口的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近狮隧来回方向都车多，车龙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风力楼对开。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在港岛，咁半山一带的交通比较繁忙。外纪先合道落山近住梅道一段的车龙排到近山顶道，而坚岛去上阿尼北道的龙尾就去到搬咸道近住医院道。另外，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咧，而家交通都系繁忙，龙尾就喺告士打道近湾仔交汇处。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嘅来回方向咧，非常挤塞噶。而家去西九嘅车龙排到去七咸道南近黑色道，反方向去翻红磡咧，车龙更加长，龙尾去到西九龙公路近海丽村。另外，而家佐敦道近住弥敦道来回方向咧，交通都系比较挤塞。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嘅车龙，分别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嘅龙尾喺海景花园。咁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咧，龙尾就去到龙富路天桥近龙门居。最后食安仔就提提你，腌制罐头好高钠，记住使用佢哋作为食材。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选战2021 立法会换届选举将会在12月19号举行， 劳工界的选民都是根据条例登记的职工会成员，与其他界别不同，劳工界在立法会功能界别占了三个席位。 这个界别的候选人打算怎样维护劳工权益？ 星期六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将会直播劳工界选举论坛。 选战2021功能界别论坛。 你的一票，落实爱国者治港。香港亮晶善治，为未来带来美好前景，繁荣稳定。12月19日是立法会换届选举，立法会议席将增至90席，将会选出20名地区直选议员、30名功能界别议员和40名选举委员会界别议员。查询电话2891-1001，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let's Uncle Seal again. 有听众问萧叔叔一个群脚仔，我哋英文点样讲？所谓嘅群脚仔就系好似妈咪啦，相对地系冇乜呢个独立嘅能力啦。又好靠屋企人啦，咁嘅一个人啦，咁我哋叫做群脚仔。英文呢就好简单嘅啫，我哋就咁讲呢，可以话一个 He's a mummy's boy. He's a mummy's boy. M-U-M-M-Y apostrophe S 即係妈妈的 boy, B-O-Y 一个妈妈的孩子。俾个好简单嘅例句大家，佢呢都系几群脚嘅一个人嚟㗎，我哋可以话呢 He's a bit of a mummy's boy. He's a bit of a mummy's boy.好啦，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言不自由，自我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繼續回來香港電台第一台自由風，自由風的李立峰跟著我們講這個教育的議題啦、之前呢其實我們的節目都有討論過的，就是關於香港各個的中學和小學開了學之後呢，它那個學額的實際入讀學額的變動情況啦，又有另一個數字呢可以值得大家去留意一下的，就是中學校長會他們呢公布了一個的問卷調查的，他們的問卷咧系个对象系边啲人咧？就系中学校长嘅，咁主要咧就系睇下佢哋有即系每间学校有几多学生退学啦，退学嘅原因啦，同埋咧教师嘅离职情况嘅。咁根据咧佢哋今次嘅调查，就总共咧有140间嘅中学回复啦。咁佢哋又数到咧就系、平均咧每间学校咧系有32个嘅学生咧系退学噶。咁呢个咧对比起1920年的数据，平均每间学校大概是20人，那个数字是上升了。另外一个就是教师的离职，就是平均每间学校有 7.1 名的教师离职，也是对比起上一年1920年度的数据，平均每间学校有5个的教师离职是有所上升的。而刚才提到就是今年的今次調查的數據咧，就係學生退學平均每間學校有32個啊嘛。咁嗱，問翻佢哋嗰個嘅退學嘅原因啦，當中咧有成接近係六成啊，都係話咧離開香港。咁對比起2019到2020年嘅數據，個比例咧就係49%咧，亦都係有所上升喎。李立峰， 係啊，咁我諗即係大家都唔會好驚奇嘅，咁大家都感受到個社會氣氛啦，咁亦都即係過去一年入邊，咁其實好多香港人可能即係各種各樣。 樣的原因離開香港移民，也是一個新聞媒體社會討論社會報導的情況，就變了在不同行業都會有挑戰的，在教育就是學生會少了，就是老師亦都可能會有個離職潮，就不是話淨係少咗咁簡單，可能即係喺咩程度上，有幾大程度上可能會唔會影響到學校嘅運作咧？會唔會話即係話，如果係咪即係一啲資深嘅老師離開嘅話，咁會唔會即係影響個教育嘅即係質素咧？咁呢啲都係即係大家值得關心嘅問題。 嗯，同埋最重要就係我哋知道呢啲數字之後咧，呢啲數字背後係反映咗一個乜嘢嘅現象咧？要揾到個現象咧，先可以諗到方法去做應對噶嘛？ 係啊，係咯，同埋再加上就是其实在传媒入面即是报道入面都有提到啦，即是作为一个趋势它都未必是即是终点啦，即是现在讲緊是即是今年的数据是点，咁但是即是似乎睇嚟个情况就是个趋势可能会持续嘅，咁即是话换句话讲，那个影响可能会即是继续在未来两三年都仍然会有一个类近的情况都不定。 嗯，心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你们怎么看现在即是学校的情况呢？刚才我们提到学校学生的退学啦，还有教师的离职，有些什么因素，有些什么原因呢？可以打来1872311跟我们倾倾你自己的一些观察或者是看法的。电话旁边呢，我们请来中学校长会的主席连振邦倾倾先。连振邦你好。 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教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系，连校长啊，首先咧，我谂有一个数据嘅解读咧，可能都要同公众即系讲一讲先，因为咧，你哋而家个调查啦，就系针对每一间嘅学校咧嘅数据去问啦，咁所以就得出咧，学生退学平均每间学校系32名，而教师离职咧，平均每间学校咧系7.1名啊。嗱，我留意到咧，有啲报道咧，佢就会话系共超过咧4400个学生上学年，即系2020到2021年退学，但系实际上咧，呢啲数字咧，会唔会系都反映咗一个可能叫做音乐耳嘅效应？就系佢退咗嗰间学校，就跟住咧去咗另外嘅一间学校咧就读或者系任职，未必系反映到一个学生或者系教师人数嘅净流失嘅，系咪可以咁理解啊？ 部分可以咁理解，所以講少少個背景先。其實我哋香港中學總會同中文大學香港學生能力國際評估中心合作咧，喺9至10月其實我哋做咗呢方面嘅問卷嘅。咁我哋收集係3个学年嘅數據，同埋做分析。咁我哋總共收到140份咧係有效嘅問卷。咁先講一講學生退學嗰度啦。最近呢一年咧，其實係較以往嚴重嘅。因為我哋講緊呢140间學校裏面咧，總共有正如頭先阿燕平你所講，4460人係退學，平均每校32人。咁大家可以想象啦，32人其實差唔多係一班嘅學生嚟講，以學校嚟講，咁就較過去兩年咧，平均每年每間學校大概20人退學咧，這個增幅係有70%嘅。咁至於你話教師離職嗰度咧，其實係最近一年嘅數字都係飆升嘅。咁喺呢140间學校裏面咧，其實總共有987人係離職。咁正如你話齋，平均每間學校就7.1位老師啦。咁就較早兩年咧係高1倍嘅。咁值得留意，其實7.1位教師嘅數量係點樣樣咧？係佔每間學校嘅教師人數咧，大概10%有多嘅。咁頭先阿燕平你都問到，就係究竟啲學生退學個實況係點樣樣咧？我哋都問得好仔細，其實喺今次嘅數據收集裏面，咁學生嘅去向方面咧，其實最近頭先所提嗰4460位學生當中咧，有2643个學生係去咗外地。或者翻內地，甚至乎移民嘅，咁離開香港佔整體對退學嘅學生咧，其實係近60%嘅。咁比較喺早兩年咧，分別係34%同埋49%，你會見到34%、49%，到到最新呢一年係60%咧，你會見到淨移出嘅學生人數咧係持續上升嘅。呢個第一點，其次啦，你話啊離開香港佔60%啦，咁其次啲人去咗邊咧？啲學生點解會退學咧？其實就係轉校啦，就頭先主持人所講音樂耳嘅效應啦。轉校嘅學生喺最新呢一年咧，係佔退學嘅人數近30%嘅。咁可以見到個情況係咩咧？就係其實學生離開香港個人數上升，騰出咗一啲學位，令到其他學校嘅學生轉咗校。 而造成呢個音樂椅嘅效應。咁呢個就係退學生嗰個嘅去向係咁樣。咁至於你話退離職老師嘅去向係點樣呢？其實喺最近呢一年嘅數字裏面呢，我哋會見到移民同埋提早退休嘅老師嗰個嘅數字呢係大幅飆升嘅。咁其中移民嘅數字呢係比過往兩年呢係升近七倍嘅。咁顯示教學人才嘅淨流失呢係比以往係高。咁大家都會問啊，咁教師離職嘅原因係點樣呢？其實我哋睇咗呢140份嘅校長問卷裏面呢，綜合去睇呢，以往其實老師離職呢主要係轉換工作環境為主，又或者係升職嘅原因啦。咁但去到最近呢一年呢，個數據反映緊呢，就係除咗個人因素之外呢，離職最主要嘅原因係包括有幾方面，包括有社會整體嘅氣氛啦，家庭成員嘅考慮啦，教育政策同埋課程嘅變更，以至到係教育專業地位嘅影響等等咁樣。 系咯，阿连校长，即系想问一问咧，即系嗱，其实喺媒介都好多讨论嘅，即系当然我哋知道，即系整体嚟讲，我哋有个所谓平均数啦，每间学校大概有流失几多学生，咁但系媒介可能都已经会有啲讨论就啊，边啲中学可能受影响大啲，咁因为可能知道啊，尤其如果移民系一个因素嘅话，咁可能有啲中学可能佢个学生个家境平均好少少嘅，能力高啲嘅，咁可能系即系比较即系。叫做影響大啲，咁但係反而我想問嘅係，如果講老師，即係老師離職，會唔會都有啲所謂重災區嘅？即係譬如邊一類型嘅老師，無論從可能從年資嚟有講，可能從學校類型嚟有講，可能從呢個科目類型嚟有講，有冇啲話即係係好平均唔同類型嘅老師都會離職啊？抑或其實係有邊啲類型嘅老師可能嗰、那個即係離職嗰、那個風潮會比較犀利啲？ 以往可能呢，其實因為我哋收集數據嘅時候呢，我哋分開三個部分，喺年資上面我哋有一至十年啦，十一年至到二十年啦，同埋二十年以上。咁但其實喺數據上面呢，以往你話可能係老師離職，可能都係比較年青啲嘅老師啦，咁佢離職可能個主因都可能會係轉換環境啊，或者係去到係去因為升職嘅機會可能高啲，佢會轉換其他嘅學校。但今次其實比較特別嘅情況就係一啲10年或以上嘅老師，其實佢哋離職嗰個嘅數字係相對個增幅係比較大。咁呢個都係我哋會見到比較擔憂嘅，就係其實除咗係製造一啲嗱學生有音樂椅嘅效應啦，其實老師當佢一路喐緊嗰啲嘅工作嘅時候，其實都會製造另一啲嘅。嘅一啲嘅喐動咯，咁所以呢個對於學校其實呢個音樂椅效應，甚至乎我哋講緊，當一啲比較年資長少少嘅老師，當佢離開佢嘅崗位嘅時候，其實呢個係對於我哋教育界其實都會擔心啊，會唔會造成呢個青黃不接嘅狀態咁樣咧？咁呢個都係值得大家去關心同埋留意咯。 連校長，我想問你有冇一個比較仔細少少嘅數據啊？你頭先提到咧，十年或以上嘅教師離職咧嘅數字增幅比較大啊嘛。咁實際上，譬如對比起以往個係點樣咧？有冇一個數據咧？ 其實若果你話喺十年以上嘅老師咧，如果你係對比起以往咧，如果我哋講緊喺未到退休年齡裏面啊，未到退休年齡裏面咧，其實十年以上嘅教師喺過去兩個學年咧，其實喺早兩個學年，譬如18-19至或者係19-20咧，分別係37%、38% 咁上下啦。咁但去到最近呢一年咧，其實十年以上離職嘅老師個離職率咧係去到54%。咁即係話倒轉講，就係如果你話以往其實以往嘅情況就係大概唔夠十年嘅可能會係60%+，多過十年嘅會係30%+。但去到最近呢一年，其實十年以上嘅老師離職會係多過年青嘅教師咯，就係可能54%同46%之比咁樣咯。 或者連校長，即係如果可唔可以即係請你再即係叫 elaborate 即係展釋一下啦。嗱，譬如頭先提到除咗數字以外啦，咁頭先講數字上就是、可能平均嚟講每間學校可能有一成嘅老師離咗職嘅，咁仲要係離職嘅老師咧，可能有唔少嘅比例咧係屬於即係個年資都唔錯嘅，即係其實比較有經驗嘅。喺咁嘅情況之下，譬如一間中學佢如果具體啲嚟講，佢可唔可以解即係同聽眾解釋多少少講？真係運作上面會面對嗰個困難挑戰會係啲咩啊？ 其實喺教育界大家都知道，即係又或者我哋以前讀書都明白，就係老師其實除咗傳授知識之外，其實教學法係需要時日、需要年資去到培養嘅。 嗯， 甚至乎你話一啲行政嘅經驗嘅崗位，其實都需要一啲比較資深嘅同事去擔當。 嗯， 咁所以其實坦白講，教學甚至乎行政嘅經驗，其實真係需要時間去累積，需要去磨練嘅。咁所以如果你話相對有經驗嘅老師，其實離職率高咧，對於學校係會真係造成青黃不接，以至到係會直接影響緊個教育質素咯。咁呢個係業界或者學界其實我哋都係比較關心嘅地方。再加上大家都留意就係其實近年啦，因為疫症之下咧，其實學生嘅精神健康咧，其實都係大家好關心、好關心嘅地方。當老師個流動大嘅時候，喺學生嘅照顧上邊，會唔會都有一啲影響咧？呢個都係我哋關心嘅地方。 嗯。啊、你哋亦都有一啲嘅解決問題嘅建議同埋關注嘅，咁其實具體而言有啲咩嘢係可以政府做到咧？因為你頭先講好多咧，似乎都同個社會大環境相關。 是先讲学生流失嗰个情况好吗、 嗯、 其实在问卷里面呢，校长们期望向特区政府呢提出三个的建议的。咁第一个就是希望能够提升到香港教育体系的质素同埋声誉，这个都好重要。第二就是比较多校长会提就是怎样支援的嗰个的跨境学童。其实毕竟大家都留意呢，其实在疫症之下呢，跨境学童其实已经有22个月是没得返学的。咁呢個都係直接影響緊，有啲跨境學童可能佢真係翻唔到學，其實佢都會退學，唔會嚟香港嘅。呢個都係另一個關注。第三樣嘢就係校長比較多提嘅，會係推動一啲嘅小班教學。咁、 嗯、 呢個頭先都提到咧，就係、是、其實喺疫情之下咧，近期大家都真係好關心咧香港學生嘅精神健康。咁、 嗯、 所以香港中學校長我哋特別去建議咧，就係、是、當面對學生人數下降嘅時候，呢、這個係咪一個好好嘅時機？我哋去減低每班嘅人數，譬如我哋不如先從中班教學開始啦。你話一步要去到小班，我可能政府覺得個資源上面好困難，換到我哋先從中班教學開始，讓每一位同學都能夠得到更加充足嘅照顧，讓同學嘅學習能夠更加個別化、個性化，以至到我哋能夠維持到香港高質素嘅教育。呢、這個就係就住學生退學嗰個一啲嘅應對嘅方案。至於你話對於老師嗰方面咧，大家都好關心啊。究竟問卷裏邊校長比較多提乜嘢咧？要解決老師嗰個離職嘅現象咧，問卷裏邊比較最多校長提嘅期望係乜嘢咧？就希望促請特區政府咧，能夠提高教師嘅專業地位、認受性同埋士氣。咁、 嗯、 教師離職嚟講咧，其實大家都會見到咧，令到今日嘅人才係流失。但是如果當我們提到學生來講，其實代表著未來香港的人才的流失，人才是香港其實我們都知道最重要的資源。那面對人才流失，其實需要政府，其實不是單單學校可以做功夫，其實是需要政府在政策的層面以至到規劃方面要做一些事着手。那所以其實我們今年呢7月的時候，我們去信了特首，就提到就著保留人才、吸納人才、培育人才，甚至乎是尊重人才呢，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希望可以提升香港的教育质素。 咁、 至于你说啊，除了要保留现有的教师之外，我们怎样可以吸纳新的老师入行呢？我估大家都关注。其实我们今年6月呢，我们公布了一个的教师专业地位和社会认同的研究报告。咁、有些准教师，即是准备入职的老师，他接受紧师资培训的了。那他会提什么呢？就是他们都很关注教师庞大的工作压力呢、他们会考虑啊，会不会都不如不要做教师了，不如做下其他工可能会好一点了。咁呢個正正反映緊嘅就係教師長久以嚟我哋嘅工作壓力咧、其實特別喺疫情之下，大家都會留意到就係、老師一時就要面授，一時就要轉網課，係咪？咁、你會見到其實老師係好努力去照顧每一個學生嘅學習，咁、呢個亦都值得咧社會俾更大嘅支持同埋鼓勵俾我哋嘅香港嘅教師。咁、所以未來點樣去提高香港教師嘅專業地位同埋士氣咧？呢個係值得大家一齊去關注咯。 嗱、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對於連校長佢哋剛才所講咧幾個建議，你有啲咩回應咧？可以打嚟1872311咧，同我哋傾傾噶。不過連校長，我亦都想引述一下咧教育局嘅回覆啊，特別係針對教師流失嗰方面啦。咁、教育局嘅回覆就話咧，教師流失嘅原因咧，主要包括退休啦、進修啦。 去其他类别的学校任教啦，或者是转行，或者其他私人理由等等。而各行业的从业员移民海外呢，就属于个人的选择，亦都未必同该行业或者社会情况呢有必然关系。而亦都有部分的国家和地区呢，近年大幅是放宽了同埋降低港人移民的门槛啦，亦令到未有以往冇足够条件移民的人呢，有更加多的机会移民嘅。咁教育局亦都话啦，香港属于一个开放型的社会，即系就算系学生流动啊等等呢，亦都系属于常态。而开学至今呢，学校仍然系有足够合资格的教师去任教。咁你点样去睇教育局嘅回应呢？ 其實今次我估一路傳媒其實過去一年咧都揾我哋咧就住呢個議題去發表一啲嘅意見，而可能大家都有留意，我哋都比較少去提出，因為點解咧？我哋真係希望能夠做到數據為本，由學術嘅角度去做一個探究。咁所以今次我哋專登揾埋中大同我哋一齊合作。點解咧？其實除咗傳媒關心之外咧，大家可以睇到喺四個禮拜短短咧。我哋有140间学校好主动去回复呢个嘅问卷，坦白我哋收嘅数据係好仔细好仔细，要填嘅嘢好多，反映緊学校咁主动去回复係真係大家都好关心呢个嘅议题。而头先所讲嘅数字里面，我哋真係从数据为本，喺呢140间学校嘅真真正正過去呢三年嘅數據係反映到呢個嘅實況出嚟啦，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啊，會唔會得一個機會去開啟一個嘅對話，讓大家我哋一齊嘅業界，譬如你話我哋今個禮拜三其實我哋大家做咗會員大會，我哋都邀請咗行政會議召集人， 即係都要同政府去傾咯。好多謝你，連校長。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梁智德报道新闻。港铁话，昨日铜锣湾站列车车门飞脱事故，是由于月台边的广告牌有组件移位，撞击车门导致。港铁会循三个方向调查，包括涉事广告牌的设计和操作等等。八块同款广告牌的相关组件已经拆除，并且安排全面检查。另外，港鐵就事故影響市民出行表示歉意，會向所有昨日或之前登記 MTR Mobile 應用程式的用戶存入1000 MTR 分。本港新增三宗新型肺炎確診輸入個案，患者分別從南韓、日本和美國抵港，全部帶有 L452R 變異病毒株，當中兩人已經完成接種兩劑復必泰疫苗。另外，初步確診個案少於五宗。而全球的 Omicron 變種新冠病毒個案逐步擴大，印度發現當地首兩宗 Omicron 的個案，當局說患者症狀輕微。馬來西亞發現首宗的 Omicron 個案，當局昨日是一名南非的學生驗出這種的變種病毒，患者之前返回南非探親，上個月19號經新加坡入境大馬。斯里蘭卡亦都報告首宗 Omicron 的個案，患者是一名早前由南非回國的公民。另外，澳洲出現首宗的相關本土感染病例，患者是一名悉尼學生，沒有外遊記錄。韓聯社報導，南韓至今發現6宗 Omicron 個案，仁川市一間教會疑似出現相關病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昨日在天津会晤到访的南韩国家安保室室长徐芬。韩联社引述南韩政府高层官员说，韩中两国就新冠疫情转趋稳定之后，优先推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韩，形成共识。若果因为疫情而令到访问受阻，兩國領導人可以透過電話等非接觸方式會晤。報道說，據了解，韓中兩國正推進南韓文化體育部長訪華，亦都不排除南韓總統文在寅借住北京冬奧會之機訪華，並且會晤習近平的可能性，但有關的事宜仍然未有任何定論。在天氣方面，預測天晴和非常乾燥，

政府提出的新北大都会计划在区内大兴土木，但大家记不记得数码港最终是演变成豪宅项目？我本身就是地产霸权的牺牲品，我很清楚专业人士是可以怎样出错和害人。有幸入到议会，我必定竭尽所能为大家监察公帑的使用，反对官商乡勾结，不会被香港人再为大白象工程埋单。 香港电台制作2021立法会选举听其言， 下一集我们会介绍新界西南和新界东北。 12月19号立法会换届选举，记得带埋身份证正本投票啊！选民有权保密投票选择，而在票站内使用手机等电子通讯器材或骚扰其他选民是违法的。选民必须在投票间里面亲自填或选票，如有需要可要求票站主任在票站职员见证下代你填或选票。如有查询请致电2891-100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刚才我哋七点半新闻之前咧，就同中学校长会嘅主席咧连振邦校长咧倾紧佢哋一个嘅调查啦，就反映咗咧喺即系佢哋今次嘅调查入边咧，离开原本嘅学校嘅教师同埋咧退学嘅学生咧都增加咗噶咁样。咁佢就到最后咧，亦都讲紧有啲乜嘢嘅措施啦，想同政府方面咧去倾嘅。咁不如咧，我哋请翻啊连振邦校长出嚟做啲嘅补充啦。连振邦校长你好， 你好， 系 大家好， 剛才最尾其實也都講到咧，你哋都希望同政府咧有啲對話，亦都講到咧係過去應該係前幾日就亦都有一個嘅場合係有行政會議嘅成員出席嘅。咁其實你哋期望點樣同政府去繼續進行嗰個對話，或者個對話模式會係點樣咧？ 其實呢個係一個問卷之後嘅一個嘅剛剛嘅起步。其實呢個嘅研究，其實我哋真係希望透過一個學術嘅研究，咁所以點解我哋邀請中文大學同我哋一齊去做，希望收集真係最新嘅數據咧，同特區政府反映學校前線嘅實況，同埋學界一齊咧，我哋一齊去共商一啲嘅對策。咁我哋強調，其實呢個嘅學術研究咧，純粹以教育的角度去探讨教育的议题，我们希望大家怎样探究为香港学生的福祉是最大依归做到最好呢？咁所以我们都希望其实这个的数据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刚刚完成了初步的分析，接下来还有很多的时间，我们机会要再跟业界和政府大家一起去努力去傾去做，點樣可以做好香港嘅教育咧？咁樣 係阿連校長嗱，即係我哋講話，即係未來咁，當然好多嘢可以去思考、去諗啦。但係如果即係話長中短線，如果真係講最迫切嘅話，最短期你覺得其實係有機會可以同政府傾，可以做到嘅，會有啲咩咧？具體上？ 我估大家近來都聽到啊，可能有學校合併啊，甚至乎大家都可能都留意啊，會唔會嚟緊會有另一陣嘅殺校潮呢？咁坦白說，其實學界其實一直都好關心咧人口嘅變動咧對學校同埋學生成長嘅影響嘅。咁大家都記得2000年咧教育改革嘅時候都提到個初心。其實當時嘅初心係提到就係點樣讓每一位孩子都得到均等嘅教育。咁現時其實個狀態，大家會見到同數據裏面會睇到咧，就係學生嘅流失咧，其實真係正如頭先大家所提，造成一個音樂椅嘅現象。而呢種音樂椅嘅效應咧，若果再加埋，若果真係要再加埋殺校潮嘅嚟臨咧，其實會唔會真係會做到弱勢嘅學生更弱勢，弱勢學校更弱勢咧？呢個係我哋學界其實係唔想見到。咁所以因此，其實香港中校長會咧，我哋真係按住現在嘅時間，特別去提出面對學生人數嘅下降，我哋都希望政府真係能夠善用到呢個契機，我哋真係減少每班嘅人數，我哋由中班教學開始，以至到啦，現時係大班嘅，可唔可以我哋嘗試做中班開始，讓每一位學生嘅照顧可以做得更好呢？咁而嚟緊，我哋執委會其實都會將更加完整嘅報告咧交俾特區政府。我哋真係好盼望政府同埋學界一齊，我哋攜手做好香港嘅教育，達至到投資教育、 創造人才的目標，讓香港的年輕人可以有更多的機會和希望。 啊，不過連校長最後我都想問，其實有啲咩方法可以说服到政府呢？因为对于即系小班教学啦，咁政府呢其实都最近呢几次都咁讲㗎啦，即系佢哋对于小班教学呢系基本上系有保留嘅，甚至系觉得即系唔系太过可行嘅。咁而譬如针对住你哋今次嘅调查呢，佢哋嘅回应呢亦都话就系国际研究呢就指小班教学呢喺学生年幼嘅时候最具成效，而个成效呢往往系随住学生嘅年龄增长呢而退减。所以佢亦都冇計劃咧喺中學推行小班教學，咁啊呢個此其一啦。此其二咧，其實你最近亦都即係大家當然會留意到啦，就是、政府透過合併學校咧去處理咧嗰個嘅即係學生人數減少咧嘅問題。咁喺呢兩個情況之下，你哋覺得仲有啲咩方法可以說服到政府用另外一個嘅策略改變而家應對學生流失同埋教師人手流失嘅情況呢？ 若果你純粹講合併學校，其實從資源嘅角度咧，呢個係一個方法。但係點樣學？但你呢個唔係純粹講數學計數啊，其實都係一個真係學生嘅福祉、學生嘅照顧。我哋點樣做得更好、做得最好？呢個係我哋學界、老師、家長、學生一齊都係好關心嘅議題。咁頭先提到就係國際一啲嘅研究，坦白講，一啲比較先進做得好嘅地方或者城市咧，其實大家嗰個人數係不一樣，大家做緊嘅嘢都不完全一樣。咁所以我哋鼓勵就係，當我哋參考外地嘅研究嘅時候，其實係咩都值得做一個本地嘅研究。咩叫做最理想嘅香港學生嘅班房嗰個嘅學生人數，或者所謂嘅班級結構，以至到讓我哋香港嘅教育質素、學習質素能夠做得最好，最能夠帶到最好嘅效益呢？這個我覺得我哋值得從呢方面有具體嘅數據同學術嘅角度，我哋開始去展開呢一方面嘅研究，而令到我哋有一個中期同埋長期一個更加有系統，同埋透過學理、透過數據去做一個更清晰嘅未來嘅規劃。 好，多谢晒你，连振邦校长，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连振邦咧系中学校长会嘅主席嘅。不过李立峰其实讲到点样去面对学生嘅人口下降啦，其实呢个都牵涉到成个嘅教育规划咧，会系用一个咩嘅方向走啦，亦都涉及到资源嘅投放嘅。 系啊，咁其实你到最后，其实你话即系少咗学生，你维持，但系就变即系小班教学，咁其实系一个资源问题嚟讲，讲到尾，即系一开始讲话个class size 嗰啲，咁其實即係但係我相信即係站喺我諗，可能站喺聯校長或者站喺即係關心教育嘅市民嘅角度嚟講，咁始終我覺得即係相信好多市民都會同意，即係教育其實一個有水平嘅教育係好重要，亦都係即係值得個社會、值得政府去投資嘅。 同埋頭先亦都聯校長亦都提到啦，就係更加多嘅數據喺離職嘅教師當中咧，原來係11到20年咧係最多嘅。咁如果以一個我想李立峰你好清晰啦，即係作為一個教育界嘅人士，其實都因為教師可能都要有翻一啲嘅歷練咧，先至能夠比較掌握到咧點樣去教啊，係咪啊？ 一方面啦，咁同埋再加上其實你喺我相信喺即係中學、小學、大學都係啦，即係其實你有年資有經驗嘅老師咧，佢都係年輕教師嘅 mentor 嚟嘅，即係其實嗰個唔係淨係嗰個有資歷嘅老師佢自己有經驗，而係佢點樣樣去帶個經驗、傳授嘅經驗俾年輕嘅老師。咁呢一個其實如果中間嗰層走咗好多人嘅話咧，咁其實影響嘅唔係淨係冇咗呢班人咯，而係喺佢下邊年輕嗰班老師都會少咗一啲模範咯。 大環境當然是一個問題啦。咁但係點樣去處理教師而家面對嘅即係學校入邊教學嘅學業嘅壓力咧？呢個都可能係另一個係咪特區政府比較能夠做到嘅議題啦，或者課題啦嚇。 係啊。 啊，好嗱，咁啊，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咧，不如同大家傾一傾啦，就係、是、另外一個題目啊，就係港康碼，因為尋日政府就宣布咗咧嗰個即係申請香港健康碼嘅詳情啊嘛。咁不過點樣去處理一啲冇智能手機嘅人士呢？因為而家申請港康碼咧，你就一定要有個智能手機嘅。咁政府就話咧，其中一個嘅方法咧，就揾一啲嘅電信嘅業界啦，同埋慈善團體咧，研究去送贈手機同埋數據卡咧，俾有需要嘅市民。咁不過 透過呢一個方法，係咪就可以解決到即係所有人士面對嘅情況？係咪就可以順順利利咁樣，即係大家都只要申請到配額咧，就可以順利地去通關咧？咁啊，電話號碼18721。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同大家傾傾，你亦都可以打嚟咧，講講你自己嘅啲觀察噶。 在不同的場合啦，或者在不同的服務裡面，我都有聽過允兒你這個名字。其實我很想知道，即經歷了這麼多年，中間有些什麼是令到你繼續去堅持做這個主題，做這個工作，從善道會有這個初次接觸，是因為一個什麼的機遇，哪一個單位或者什麼服務是令到你最深刻的？ 留意星期日黃昏六點新聞後，香港電台第一台，萬千寵愛葉允兒。 人生，人生从来都是一个学习旅程。 今集嘉宾，2019年度十大杰青得主，本身亦都是非牟利组织良师香港的创办人陈君阳。 我觉得人生学堂就是要不断学习，不要怕样衰，不要怕蚀底，不要怕失败。人是要不断失败才会向前进步。我是陈君阳。 星期六晚上九点，一起进入人生学堂。 疫情反复，通胀阴霾，美联储收水，2022全球经济何去何从？ 病毒是继续困扰经济活动，这一年那个增长是比较快，即是高基数的影响，即是货币政策宽松的力度亦都是没有前一两年那么犀利，2022年那个经济增长都会是慢一点。 一桶金12月11号下午举办2022投资研讨会，请来恒生银行首席经济师薛俊升为大家分析，详情请留意每日三节一桶金节目内容。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1。昨日我们的节目也有跟大家介绍过的，就是香港健康码如果要使用，首先就即是当然要透过个即是登入一个的系统去下载了一个的即是程式先咁样。咁然之后呢就再做登记的。咁如果我登记亦都是需要实名啦，同埋要有一个的地址证明呢先至可以做到的。咁当你是註冊咗之後啦，然之後你就需要即係登入嗰個系統啦。咁跟住咧啟動帳戶之後咧，就每次再登入咧，系統都會發一個短信咧，去你嘅登記電話號碼咧就核實個身份。咁然之後咧，你就可以透過呢個香港健康碼嘅系統啦，攞到咧一個嘅即係唔同顏色嘅健康碼，紅色、黃色或者係綠色，然之後就可以轉碼啦咁樣。嗱，即係聽起上嚟，首先就好簡單地去敘述啦。咁但係實際上咧，有一啲嘅人士就話咧，係覺得即係而家要去做呢個香港嘅健康碼咧，其實都可能需要一定佢使用手機咧嘅熟悉程度咧，先至做到嘅。咁所以另一個嘅問題就係、是，首先就係咪人人都可以有智能手機啦？咁、其次嘅問題就係、是，有個智能手機，佢哋係咪懂得如何使用呢？呢、這個都可能係關注喎。 係啊，因為其實之前咧，即係安心出行都會有類似嘅問題噶啦。咁但係我諗之前嗰個情況就係話，未係好全面咁，有好多好多嘅地方一定要用安心出行啦。咁但係譬如過去一段時間，過去幾個月入邊，即係隨住嗰、那個即係安心出行本身越嚟越廣泛使用，好多嘅地方一定要用。咁亦都即係部分地係為咗配合之後啊，即係如果你要即係政府要準備即係同傾同國內去傾。傾通關啊，咁所以之前好多即係一路可能即係都未係最明顯嘅問題，可能而家都即係因為而家嗰個即係物羅緊鼓嘅通關，再加上國康碼呢啲嘅發展咧，可能比之前更加明顯咗。即係究竟一啲冇智能手機嘅。講緊長者又好，基層人士又好，咁佢哋點咧？有啲長者咁，就算即係譬如媒介報道，有啲長者可能其實屋企人會買曬手機俾佢嘅，咁但係亦都唔等於佢會識得用啦。咁又點樣去即係處理呢啲問題咧？咁同埋真係如果你講緊通關，咁但係通關之後，其實係咪真係我個個有手機，個個識用，通關咗就冇任何其他問題咧？會唔會有啲嘢其實都係要即係要預期嘅咧？有啲嘢都要準備嘅咧？咁 嗱，頭先咧我哋都提到。 就是长者呢拥有智能手机的数字啦。咁、李立峰亦都引述了一些报道呢，有些长者是有成四部智能手机先。咁样。如果我哋睇返呢统计处在四月呢公布的一个调查啦，咁佢就睇到呢智能手机的使用的增长呢是有的，在长者之中呢亦都特别明显的。因为呢佢哋2018年呢的数据就是呢智能手机在65岁及以上人士的渗透率呢就是 57.2%， 但是去到2020年呢已经上升到 68.1% 了。当然这个就是上升了啦，咁不过上升了又是不是真的等于适用呢？尤其是你又牵涉到譬如他每次都要开启一些短信啊等等咁样，咁点样处理呢啲嘅问题呢？咁当然啦，可能有啲人士就话最根本嘅就係佢首先要拥有部智能手机啦、如果佢冇智能手机呢就真係即係乜都唔使讲啦。係啦，咁所以亦都唔知道即係香港嘅譬如一啲嘅其他嘅团体啊，会唔会亦都就住呢一方面可以提供呢个服务俾有需要嘅人士嘅、不如呢我哋听一听呢一啲嘅即係听众嘅睇法啊。唔好意思，我哋不如呢先扯嚟呢就係、社区组织协会嘅副主任施丽珊同我哋倾倾。施丽珊你好。 你好。 係你好，你好。 係头先就讲到啦，就话政府研究呢去赠一啲嘅手机俾有需要嘅人士。你觉得呢个系咪解决到问题呢？ 如果佢赠到手机同埋赠到上网嘅都会帮到好多嘅。咁当然但有啲即係有啲老人家呢其实佢哋唔好识用啊，所以我諗要帮埋佢哋点样教佢哋点用呢先可以帮到佢哋囉。同埋有啲要填健康码嗰啲我见都几多嘢填㗎。咁呢个可能都要有人协助囉。係啦。 是，咁但係对于跨境家庭嚟讲，其实你哋服务都有唔少跨境家庭啊，佢哋听到健康码呢个嘅宣布或者消息反应系点呢？ 大家就其实就冇乜特别怀疑嘅，佢只要系啲资料系用嚟真系纯粹系大家嘅嗰个入出入境啊同埋嗰个防疫嘅，咁就 OK 囉，係啦。咁佢哋好想通关嘅，即係期待係啦，多啲嘅。咁系驚自己唔識申请囉，係啦。 咁如果即係頭先讲话即係政府啦一方面，咁但係譬如你觉得譬如民间社会有啲咩可以做？即係其实有时尤其讲话即係頭先讲教啲老人家好，即係或者教一啲即係有需要嘅人好去使用嘅话呢，咁有乜嘢可以係个社会去做？ 我哋自己个会都有做送手机同埋教啲街坊用手机嘅，不过就因为个资源同埋人手都不足嘅。咁当然如果係即係大家都多啲嘅民间团体多或者个人啊有啲捐赠又好或者係帮手都係一个好事嚟嘅。咁多啲人一起去帮佢哋啦。咁尤其是老人家如果有屋企人嗰啲屋企人肯教佢就更加好嘅。因为有阵时俾我哋都试过教老人家呢，即係教完一两次呢都唔记得呀。咁可能佢有阵时一即时嘅嘢佢要即时有人身边人帮佢嘅。咁如果係独居嗰啲梗係难搞啦。但如果有啲屋企都有啲屋企人嘅，咁佢肯帮下佢，其实都起码都可以已经帮到一班老人家咯。 你哋嘅服务对象亦都有一班嘅无家者啦，咁样咁可能佢哋都有通关嘅一个需求嘅。咁而家呢个措施系咪解决到佢哋嘅问题咧？ 系啊，如果可以通到关，对佢哋都好过。我哋有啲露宿者咧，其实系佢系内地居住嘅，咁即系成家人佢翻咗大陆居住，谂住平啲。咁跟住佢自己嚟香港做嘢嘅，咁因为封咗关呢就搞到佢冇辦法就冇地方住啦。咁如果係通到关佢就可以来回两地，即係可以即係有做嘢又可以即係见到屋企人啦，又唔使再俾多个钱去租地方囉。 但係首先呢佢哋如果係要通关呢要用呢个港康码呢佢一定要有个確实嘅地址登记喎。 所以我就话如果嗰啲真係冇地址嘅人可唔可以俾真係好似上次嘅安心出行用呢个自然团体嘅地址呢咁做一个通讯呢，即係咁之前就话可以用自然团体嘅一个嘅电话嘛。咁因为有啲咁嘅情况佢真係喺香港冇一个固定嘅地址啊，甚至有啲真係用为咗悭钱冇地址啊，咁呢啲就希望睇下政府可唔可以帮手囉。 同埋我想请问即係 相信应该跨境家庭其实他们拥有智能手机这个问题应该不是一个太大问题，是不是？即是有没有智能手机这样的 都有人没有的。如果是当如果你见政府的调查呢，其实讲紧呢全香港有成51万人是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没有手机的。咁当然呢就大概即是多啲呢是应该都差唔多成七成呢是老人家来的。咁但係呢都有啲係比如係學生啦或者中年人士嘅。咁呢啲人都有啲人係冇智能手机呀或者冇手机嘅。咁所以我諗如果政府可以有得申请对佢嚟讲係有帮助囉会。 係对你觉得即係以你嘅理解其实对政府嚟讲即係要比较准确同埋有效咁即係叫做即係叫做 identify 到啊即係 搵到呢班人。 搵到呢班人其实即係容易咗挑战喺边。 都难噶，我估因为你要点样去宣传啦，同埋可能要好似嗰阵时国家嘅基金咪 M 津贴啊，搵志愿团体去做嘅。 系， 咁我哋其实比我哋系要洗脑噶，去拍门啦，睇边个需要申请关爱基金啊，通知佢啊，咁跟住先至去搵到佢，跟住又去评估佢嘅收入各个状况，睇系咪合适咁样咯。系啊，所以我觉得可以几方面嘅。第二就是社福嚟處佢都有一班攞綜援嘅人士㗎嘛。咁社福嚟處亦都應該知道佢嘅電話狀態㗎。即係知道佢係咪知手機呀、啊、各樣嘢呀。咁呢啲都可以搵到佢㗎嘛。 你哋同有關部門有冇討論，即係佢頭先講到即係有啲做法可能都需要政府同埋民間即係組織合作。你哋有冇即係同政府有啲溝通？ 我哋就冇政府搵過我哋呀、咁就。如果佢揾我哋，我哋都好容好容易大家一齐倾嘅。 即系 但我哋有写个信去俾政府啦。 即系有待 反映下啲手机嘅问题咯。 即系有待政府回应啦。 系啦，系啦。 好啊，唔该晒你，施丽珊，麻烦晒。系施丽珊咧，系社区组织协会嘅副主任。咁啊，正如头先李立峰所讲啦，即系纵使政府系派手机俾佢哋，即系点样揾佢哋一个问题啦。另外就系咪有个手机翻到内地，已经系可以处理到即系内地嘅好多嘅健康码系统咧？咁呢个都值得关注嘅。好，今日嘅节目时间到此为止，唔该晒，拜拜。